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家叙家议。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家叙家议，我是记者易阳。今天呢，我们要来说一说适老化 APP 改造的问题。为助力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今年1月起，国家工信部开展了为期一年的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专项行动。首批适老化改造名单中包含了新闻、购物、社交、出行等六大类，共43个 APP。按照工信部的要求，适老 APP 首页需要具备长辈版显著入口，字体可以调整放大，不得设置广告插件等等。如今一年的期限马上就要到了，但最近记者调查发现，绝大多数的中老年人都不知道 APP 有长辈版这个模式，即使知道，很多人也不爱用。因为这些改变让不少老年人感觉只是浮于表面，流于形式， 广告太多。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那个多点上，我们要付费了，打开 APP 一看，马上第一页出来全是这些广告。你想在那儿付费，我应该很快就应该给他付费。他不是说马上就能付费，你还得弄来弄去，眼睛再花点，有时候不戴眼镜你还看不见。 还是给老人留一席之地。 对， 现在本来就是一层一层复杂的，都是。 就这应用，你看什么 APP， 什么下载这个那，它都越来越那个什么的。但是先进是先进，弄简单点呗，我们最后让我们能适应一些就行。 您平常会有看不懂的时候？ 有，像有的什么拼图那个古图什么的，那会儿我们就不会。 照片拼一块 就不会。 现在是好些东西不像原来那像百度， 嗯， 原来一点开一个就是我想看的马上就能点开，现在是增加了这些小程序，那些小程序还打开起来还特别麻烦。 第一点还是就是字体要放大一点， 嗯， 因为很多上岁数的老人就是他们眼睛会比较花， 嗯， 然后字体放大一点会更好。其实方便也好，还是那个什么，最好广告少一点，因为现在诈骗广告太多了。我经常跟我爸妈说，别点这个，别点那个，因为很多现在推广告，比如说什么免费啦，什么9.9抢啊，什么东西的，他们其实老人都爱贪小便宜嘛，他们可能看到之后就会愿意点一下，因为他们经常会去上当受骗，但是不敢说。我觉得这点可以去重点关注一下。 他们有的不会下载，就有商家有什么买的东西不送或者什么的，这些问题有啊，他们投诉不知道找哪。他们最好其实有一个老人的平台教他们用，你要想学什么的，就是老人的那个，你可以，你有一平台，什么问题你们都能解答最好。 移动互联网应用适老化通用设计规范提出，内嵌适老版界面的移动应用首页需要具备显著入口，支持切换到适老版，或者在首次进入时给予显著的切换提示，并在设置中提供长辈版入口。然而，改造名单上的大部分 APP， 尤其是中老年人经常使用的购物、音频类 APP， 都没有按照要求设置页面。比如说淘宝就没有在首页设置适老版的切换入口，需要用户在设置里进行切换。相反的，切换成长辈版之后，首页却有显著的回到标准模式的提示。而有的 APP 呢，比如说喜马拉雅，记者昨天在这个设置里找了一圈，也没有看到适老版的选项。那所谓适老，就是要适合老年人使用，这样连年轻人都找不到的设置，又何谈适老呢？另外一个问题，也是刚刚在采访当中大家普遍反映的广告太多的问题。那既然要改，就要改得彻底，改得有点诚意，不能只是简化了界面，简化不了牛皮癣广告。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来说，本来手机使用就不利索，还要在时不时蹦出来的广告当中找到正确的按钮，这就着实有点难为人了。除了内嵌适老版，一些手机 APP 还推出了单独的适老版，但在应用商城里搜索适老版、适老化等关键词，显示不出来相应的 APP。 这问题主要就是出在各家企业所推出的适老版名称都有所不同，这就让用户不能精准的下载。比如说像搜狗搜索就叫亲情版，百度、腾讯视频和腾讯地图呢又取名叫关怀版，这就让大家有点摸不着头脑了。 其实中老年人网友在广大网民当中的占比并不是少数。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就网民结构而言，中老年群体网民规模增速最快，50岁及以上网民占比为 28%， 规模近3亿。而随着中老年网民规模的增加，加强 APP 适老化改造，让数字化技术红利惠泽老年人，让老年人享受到互联网带来的便利，已势在必行。我们总是说要让老年人尽快跟上快速发展的数字时代，不能让任何一个人掉队。而现在中央的政策有了，问题就是该如何真正的落地。APP 适老化改造要顺应老年人的需求，解决老年人的痛点，而不是迫于政策压力敷衍了事，不能只是做做样子走走过场。无论是适老化产品服务供给，还是适老化内容呈现和功能设计，都要着眼于满足老年人的真实需求，提升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说到底，就是要真正的从老年人的角度出发，为他们着想。对于 APP 适老化改造中出现的停滞现象和新生乱象，监管部门也应该介入其中。比如说，监管部门可以设置黑名单制度，对打着适老化改造幌子牟利的 APP 进行处罚。此外，有关部门还可以开办适老版 APP 培训班，组织社区服务人员、志愿服务组织、老年大学等社会力量，帮助老年群体更快地适应各种成熟优良的适老版 APP。 其实科技适老化的背后是人的理念的转变。此前我曾采访过延庆区湖南社区的党委书记马里，为了让社区内的老年人生活得更加便利，他在社区组建了一支志愿者队伍，他们会定期上门为老年人解决问题。如果手机不会操作，还可以电话咨询志愿者，这让社区很多老年人都感到十分的温暖。另外，作为子女的我们，面对父母也应该多一份耐心和细心，就像爸妈当年教我们读书写字时一样。现在只不过是角色对调了，父母变成了那个脑袋里装满了问题的小朋友，手机哪里不会操作了，咱一遍教不会就教两遍，两遍教不会就教三遍，这样一步步的牵着他们跨过数字鸿沟，就像当初他们牵着我们的手慢慢长大一样。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家叙家议。想要收听更多新闻评论，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搜索家叙家议。我是易阳，再会。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当你老了，走不动了，炉火旁打盹，回忆青春。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还爱你虔诚的灵，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当你老了，眼眉低垂，灯火昏黄不定，风吹过来，风吹过来，你的消息，这就是我心里的歌。